我们地久天长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发现生活的重心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，反倒是以前那些不怎么在意的一些小事，反倒成了开心的主要来源。比如说今天的猫给你回应了，你感觉到爱了，可能路边看到艳丽的花草，心情也会变好，打开游戏收获了一些快乐，跟朋友选购同款的零食赞不绝口，得到了共鸣和认同感，一想到这一些嘴角会忍不住上扬，像是感受到生命的真谛一样，我们开始慢慢地在琐碎片段当中找寻到另一个普通的自己。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 show